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呀？ 我买我同妈妈好开心，食过好多嘢，好多嘢。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Yummy yummy yum， 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隨時拍攬肉更想吞落俾人人，我都有發明扭幾扭下幾暈暈，大家開心唔使擔心，遲下殺到自冧，笑口吟吟吟。 讲大咗，咁多人都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我哋都要讲下楼下啦，系咪？咁啊楼下咧就其实就呢个礼拜，其实有两单好新闻啦，其实就一单咧就系呢一个泰国足球队啦，系咪？ 我以为你讲英格兰， 都咁你嗰单嘢冇办法啦，嗰单嘢就系、是、我 英格兰啊。好耐未讲个波胜不分啦， 就行人止步都冇办法啦，其实都 英间讲，英间讲吓。 OK， 咁啊，即系另一单就系呢个泰国嘅少林，即系少年足球队啦，呢、這个野猪足球队啦。咁但系我觉得泰国嗰单嘢咧，其实讲真的，即系我有个谂法，觉得点解大陆唔会发生呢件，即系唔会有发生呢件咁嘅喜事啊？你点样答咧？你觉得？ 因为中国人其实系对生命嘅尊重咧。系 个人权观系好差， 好差嘅， 唔当你系嘢。 同埋咧，即系佢系所有国际嘅即系拯救队咧，都去晒噶嘛，即系佢真系欢迎噶嘛。 系啊， 喂，中国就系会觉得呢啲嘢系干涉中国内政， 丑事。 唔系你见汶川嗰阵时已经系咁样啦。 佢首先要控制所有嘢，都要喺掌控之内。 喂，呢啲嘢对唔住，真系冇民族主义嘅。 系， 即系我哋直接啲讲，唔好转弯抹角，就系我哋崇优嘅啫。边样嘢能够解脱嗰个问题咧？我唔理你系嚟自英国又好，嚟自非洲又好，嚟自欧洲又好，都对我哋系无关痛痒嘅。 唔系你如果你话泰国呢单嘢咧，就即刻令我谂起个例子。嗰个例子咧就系呢一个早几年啦，呢个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你呢个单嘢咧撞咗车之后，第二好似过咗两日啫。你講黃金救人時間都未過，就話要鏟走曬下面嗰啲咧，即係嗰啲屍骸又剩啦。 佢所以 你唔知有冇人未咩嘅喎？ 所以有啲人話，無論台灣又好，甚至乎我哋香港都好，我哋都有對人嘅尊重， 係啊， 生命價值嗰種尊重。OK， 即係我哋會搏到最後一刻。點解即係嗰陣時候九龍灣嗰個迷你倉嘅事件，即係啲人都好上心。点解呢一个嘅马场嘅车祸之后，啲人排晒队去捐血咁样？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社会文明嘅一个体现。 系啊， 系咪啊？即系所以一件事就话一件事，即系你值得要自己去反省嘅一样嘢就系、是，喂，从泰国喺你嘅角度好落后噶啦，系咪？即系即系都要买你中国牌啦。咁但系人哋嘅政府，即使系军方嘅政府、军事政权。去處理嘅問題，都似乎有好多文明嘅素質同埋即係先進嘅部分，係嘛？嗰十幾條僆仔係嘛？自己走咗去， 即系跟住个阿 Sir 就跟埋佢，跟住就出咗事，正啱啱水涨落雨，系嘛？ 个阿 Sir 仲一开始仲俾人哋话咧，佢要负刑事责任啊，可能要。咁但系最后尾咧，揭发原来就系话，其实佢系为咗救嗰啲后生、嗰啲嗰班友啦，然之后先至走入去嘅。咁然之后仲教佢哋打坐啊，悭气悭力啊， 点样利用嗰啲即系水啊嗰啲咁嘅嘢嘛，金路嗰啲嘢嘛，我哋又唔识噶啦。 喂，如果你见到嗱，其实成间泰国呢单嘢咧，就变咗其实系本身系一件危机，就变成一件喜剧，甚至乎咧，即系而家话啦，就将呢个咧，叫做系嗰个洞穴，嗰个叫咩名话，嗰个叫美人洞啦，系嘛，即系睡美人洞，佢就会将呢一样嘢咧打造成嘅呢个旅游景点，系嘛，将成件古仔咧，即系搬晒。 阿龙，你咁中意旅行，你走去未水涨之前入一入个窿度睇下点算？ 唔好做啲咁嘅嘢啦，大佬。 唔系，但系其实嗰个窿系，即系溶洞系好靓嘅，其实系。即系佢 溶洞系好靓嘅，但系问题你溶洞本身系需要好多嘅设施，你先至可以安全地俾人入去噶嘛？你见到匈牙利、波兰系好多呢咁嘅溶洞噶，但系问题你讲紧亚洲。嘅嗰啲咁嘅溶洞最出名嘅咪就系南韩唔系越南嘅嗰个寒虫洞咯，咁嗰个寒虫洞佢越南政府系花好多钱先至可以俾人入去嘅，咁所以你讲即系贸然话要将呢个咁嘅地方因为呢件咁嘅事，咁然后打造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嘅话，就真系你去 唔系，而且好多人抽水嘅呢单，你有冇发觉好捻多人抽水呢单嘢系，即系其实咧，即系亦都会有啲人咁讲，你有冇搞错啊？即系日本啊、西部啊，系咁落狗屎落到，即系成百几条人命冇咗啊，都冇人去理。咁啊，泰国呢单嘢咧，咁多人去关注，跟住又话援手，跟住又抽水。 喂，咁但系嗰两个唔可以咁样直接比较。 你信得过日本政府噶嘛？ 系。 唔系日本政府咪求救先？ 嗰单嘢求救唔到其实。 咪咯，个 point 就喺呢度啦。 同埋咧， 嗰个系可以。 同埋 你人为嘅因素可以改变嘅结果。同一個已經是自然的災害引致衍生出嚟的問題，已經是救不到了。 咁嗰單嘢就好失敵嘅，即係你死就死了啦。即係成單嘢咧就好似呢個啊，即係麥兜阿媽講故仔咁。從前有一日日本落狗屎，跟住死了，就係咁樣啦。咁但係你泰國你成單嘢其實有 once upon a time 係啦 ，all of a sudden 係啦。但係泰國你成單嘢有個故仔喺度俾你跟住，咁然之後咧你見到即係 有啲。 Tesla 嗰個老闆啦 ，Elon Musk 啦，係咪？咁佢就話：，我即係搞個即係微型嘅潛艇出，咁樣樣救佢哋，咁樣樣，咁啊，即係喺度抽水啦。咁然之後去到最後尾啦，而家就話咧，其實咧就話成件古仔咧，就嗰啲嗰班當時嘅人嘅呢班足球隊咧，就會被訪問，就有電影公司咧就會安排同佢哋拍套戲添嚇。咁啊，咁啊，即係 泰國人都幾幽默。 系啊， 不过呢件事我觉得差唔多啦，即正如你用原本系一个悲剧，就变成一个 危机啦，唔好话悲剧啦， 或者由危转机啦，系咪？同样道理，两大新闻，中国政府你自己都好好反省下啦。原本 OK， 你都预噶啦，要默克尔同李克强亲自讲，我开头都觉得。唔係啊嘛，你個政府其實你係好醜的一件事嚟嘅，即係如果細心分析，你係因為你同美國佬展開呢個外交戰，要拉攏歐盟嘅人 ，that's why 你先走去放個樓下。喂，你語唔撚語噶？喂，嗰、那個人，我假設佢老公即係劉曉波，佢真系十恶不赦，我假设咋，唔好误会我意思。佢真系一个刑事罪犯，喂，关佢老婆咩事啊，大哥？喂，大佬，而家诛狗族啊！好啦，我当呢个假设都当你成立。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冇理由仲继续喺度软禁佢噶，泱泱大国。喂，你泱泱大国嚟嘅喎，而家你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喎，你号称，我唔知你数据坚定牛啦，我信你嗰啲数据啦吓，冇理由呢啲咁嘅呃嗰度出嚟啊，大哥，我当你嗰啲系坚，喂，你都唔使咁搞系嘛？好啦，我当你一件好事，无谓即系踩你啦，你终于做翻一件好事，你第二日判秦永敏13年， 喂，嗰條友其實真係唔應該話人哋嗰條友，即係嗰位民運嘅英雄。喂，真係我真係學阿碌撚話齋， 秦永敏做緊嘢咧。 我鳩毛都未出齊嘅時候，真係。佢八十年代已經係搞緊呢個民運啦。佢判嘅時間多過李旺陽啊！ 啲人話超咗孟德拉添，佢刑期已經。 喂，大哥，喂，你自己醜唔醜啊？你個政策都唔該你 consistent 啦，好唔好啊？喂，你一邊你又諗住即係冧呢個歐盟，冧呢個德國佬，即係要靠人哋幫忙，所以放我留下。你當你自己嘅人係你嘅籌碼。喂，呢樣嘢我都費事批評你啊！ 唔係共產黨不嬲都係咁樣噶嘛，按自己政治需要先至再做決定噶嘛。 喂，第二日你自己 be consistent 啦，你即刻走去判十三年秦永敏嗰條友同阿基同年啦，65歲啊，大哥。喂，你仲玩佢？喂，你寫到明啊！你最愚嗰樣嘢就係佢寫下文章嘅接受下訪問嘅，大哥。 唔 係 佢話即係呢個。 你都俾人拉咗啦，你都好似接受過訪問啦。 唔係我唔係嘅，就係佢秦永敏係接受訪問次數過多，接受外媒次數過多，同埋即係佢寫文章過多。過多其實有個量詞喺度嘅，咁即係。這個都算啦，其實就 喂多得過林毅夫同郎咸平。 如果咧，即係其實呢單嘢，我諗即係最應該擔心嗰個就係仁哥。仁哥 exactly 同佢做嘅嘢差唔多，其實係咁。但係當然佢就危險啲啦。徐永敏就因為佢國內做嘛，係咪？咁但係即係講真，即係我覺得其實徐永敏都唔係最大鑊嘅，其實係。 喂，同埋佢細佬，你就諗住放佢，就挟持佢。 阿劉輝 ，OK， 佢保外就醫緊嘅。佢梗係唔出得國啦，亦都唔會俾佢出國啦，忘居咩？俾佢出埋，佢咪真係亂咁噏。喂，一週年嘅追悼會，人哋即係嗰個代啊劉霞發言出嚟同記者。 今日嘅追思會係今日舉行。 佢話唔係健康嘅問題。 好，我哋 大家都知道點解㗎啦。 去交流下嘅，我哋有段片睇下先。 他說：很對不起，他不能夠，因為這個。不是他自己能够做的一个决定，他不能够去。甚至于刚才我之所以有点来的有点晚，是因为我在接受另外一个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刘霞就在我的旁边。我说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声，大家好，我是刘霞。他说很对不起，他都不愿意，就在我的旁边。但是他说他非常感激大家，但是他不能够，他真的不能够。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他明天不会来参加这个追忆会。 独家角度，最强名家。 系啦，咁啊，你虽然见到楼下， 唔系，所以我咪话啦，你做嘢就 consistent 啦。第一，除咗即系秦永敏嗰度，第二就系你都放得人出去。你而家。人哋睇到頭先嗰位佢嘅發言人啊，廖咩話？ 廖天琪 係啊，好似廖天琪講嘅説話，都知道你喺度搞咩啦。我不能説，我唔係唔想去，我好想去，佢都已經欲言又止㗎啦，因為驚幫阿劉霞講錯説話，害到人啊，好深啦你個政府。 好 Q 賤嘅，其實係成件事，即係等於嗱，即係你成件事就係咁啦。佢阿劉霞就獲釋，但係就冇自由嘅，因為咧佢而家佢就一個，即係佢而家嘅行為咧，仲係即係每一步咧都係俾中國政府監視住。稍有不慎就會揾你劉輝嚟開刀，係咪咁樣樣啦？嗱，即係講真，你軟禁阿劉霞已經好離譜啦。劉霞有咩罪咧？佢就係因為劉曉波個老婆啫嘛。咁可能劉輝又有咩罪咧？劉輝其實仲要隔多重喎、哦、佢只不過佢姐夫係諾貝爾和平獎啫。喂，原來姐夫都唔得啊。即係講真，喂，即係呢啲即係嗰個關係網呢，即係嗰個專連關係網真係衰遠必諸喎、哦。黐鳩線喎其實係。 所以即係我哋收以為五啦。 離曬譜啦其實係。 即係收以為五啦大佬。 係咪 喂即係可能。喂，如果我哋身喺大陸、我有事，你兩個一定有事啦，仆街。 你老豆又有事，你老母又有事，你细佬又有事。 乜你要谂下，喂， 你老婆又有事，喂，咁点搞啊，大哥？ 点解习近平咧？点解系咁？啲人又拨物又拨屎啊，又拨泥又剩啊？ 所以有道理嘅， 梗系有道理啦。 喂喂，你话你要对自己嘅制度有自信， 嗯， 你惊咩啫？你惊咩咧？一个咁弱嘅女子，佢一定唔会去攞诺贝尔和平奖噶。即係唔會代啊劉曉波去啊！即係雖然呢個諾貝爾嘅和平獎嘅委員會已經公開話佢隨時按佢嘅意思嚟俾翻啲獎金佢同乜嘢？ 嗯，但係我哋讀共產，我哋理解中國共產中國第一堂就已經知道佢哋宣傳嘅任何一樣嘢，我哋都要倒轉嚟睇啊嘛！佢講我哋會有呢個制度嘅自信，咁啊代表住呢個中國不嬲都冇制度自信噶嘛！ 我哋睇下啲圖啊，其實而家嗰個風潮去點啊？個撥物係嘛？哇！呢幅圖嗱，你國歌法禁唔到啦係嘛？即係廣州話，我覺得呢個。你睇到呢一張咁嘅旗咧，其實係非常之有感染力喎。其實係， 喂，攞個箭咗去玩下，係啱啊！ 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啲你搞我哋國歌法，我哋咁樣搞，你老尾真係 轉右，繼續轉右。 好啦，呢、這個就係吐痰啦。嗱，你話默唔得啊嘛，係咪？咁咪吐痰咯，即係你屙屎得噶啦啩，係咪？喂，我食乜嘢？喂，屎你咁唔撚到啩，係咪啊？吳家產， 喂，我有回鄉卡喎，我翻去大陸嘅，可唔可以？即係 真係做烈士係嘛？屌！ 唔係，我都尿啊，急尿一喉咯，咪就好似啲啊。 唔係，其實你 阿同胞咁講， 你屋企你 我唔會話個蝗蟲， 你可以屋企你編張習近平嘅相出嚟，然之後你屙屎上面。 屌，我無聊啦，尿咗幾廿歲人， 唔係㗎，當年 傳過你翻大陸啊嘛，大佬。 當年文革都係衰啲咁嘅嘢，熱行反革命啊嘛。 就有條友，即係佢，即係屋企冇廁紙，係咪屙屎係嘛？屙咗喺即係嗰張報紙上面，咁嗰張報紙就係有習近平嘅樣，唔係即係有阿毛澤東嘅樣啊！ 啱啱咁巧， 係啦，其實就係咁，然之後就俾人拉咗批鬥啦。喂，即係但係其實而家你習近平之衰嘅咯，因為佢而家話咧就唔可以擅自掛呢啲畫像喎。但係邊個掛先嘅？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温州嗰陣時啊？佢喺人哋啲教堂嗰度拆鳩曬耶穌像出嚟，然之後換習近平嘅樣上去，無恥成咁嘅喎。喂，即係我覺得啲信徒應該， 即係我而家我覺得咧，即係已經唔憤怒嘅就好笑嗰啲人。 係啊， 喂，第一個文明嘅社會，沒有英雄嘅年代。 嗯， 我點會搞個人崇拜㗎？ 係啊， 喂，你睇下人哋，即係你去完嗰個地方啊，有好多時啊，你都唔知嗰個地區嘅市長啊、領導人係邊個，因為佢唔會周圍整啲銅像喺度㗎嘛，家場。 你未死㗎嘛？你係 喂，通常。例如我去美國啊，佢好多銅像咧，通常都百幾年前嘅大哥，唔知一百幾年啊，佢話咩呢個市嘅定基嘅之類之類。喂，我哋唔會見到 Donald Trump 噶嘛，我哋唔會見到奧巴馬噶嘛，係嘛？小布殊都見唔到啦，大布殊都見唔到啦。啱咁巧，可能你去嗰個州有個圖書館係紀念列根嘅啫，可能，即係死咗一啲啊，大哥。 你自己搞個人崇拜，然之後你話唔關你事啊？系嘛？你而家开始喺度揾咩啊嘛？好似阿近话斋啦，喺 自己作为领导人 啊， 我当你系领导人啊！唉，我哋臣服于你。 嗯， 喂，你都唔好咁搞啦，系嘛？ 啊， 喂，你唔系讲社会主义系最先进嘅民主嘅咩？比资本主义即系权钱交易嘅一个嘅制度系更能够释放人类嘅自由嘅咩？唔係，我而家用翻你馬克思啊、恩格斯啊、屌列寧嗰套啊、冚家祥嚟駁你啊！喂，當年你諗下，我哋讀社會主義民主嘅時候係咁講啊嘛，所以下層建築係即係決定上層建築嘛，所以要改善嗰啲人唔可以拉大個貧富懸殊啊嘛，因為你窮嘅話，我又冇知識，我又冇錢，我又冇能力，我邊有民主啊？就算你俾我一票都冇用啊嘛！你哋讲噶嘛嗰阵时候，你教我哋噶嘛，所以我都系阻到地交啦，冚家祥。所以我哋要搞财富再分配啊嘛，要打倒地主阶级嘛，收翻佢啲田地啊嘛，你平分俾啲人民啊嘛，系咪你讲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咁系咪咁个民主系会系先进啲咧？系啊，因为大家都系咁上下啊嘛。大家都是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嘛，大家咁有钱嘛，大家咁上下知识水平嘛。 嗯。 咁你搞个人崇拜问乜差嘢主啊，你仲劲过耶稣，你要仲劲过死咗嗰、那个。 即係而家呢。 号称天主之子，我而家帮你屌佢啦。係咪，我仲系天主教徒都 號稱啊，正如當年嗰啲猶太人屌鳩佢咁樣啊。點啊？而家 咧就我見到其實喺國內咧，你開始見到一啲即係反對嘅聲音啦。你開始撥物撥屎嗰啲開始有啦，係咪？我見到連新華社都有異象喎。新華社佢即係我今日睇呢個動新聞就話，原來佢出咗一篇文咧，就係喺度即係copy 翻以前點樣啲人啊去話呢個華國鋒咧做神嗰啲嘢，然之後就係即係借古奉今咁樣樣。新華社都管唔住，咁 Q 大鑊。咁你好啦，即係你而家你唔淨止咁簡單啦，其實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你譬如你香港呢排都有啲異象，就譬如你而家你上個禮拜啊，即係中央即係都定一調啦，係咪三不打嘛？就不打特朗普，唔講呢一個中國製造2025啊呢咁嘅嘢，全部唔撚講嘛，即係都係想低調處理貿易戰呢件事嘛。但係所以諗好笑喎、 啊，所以我要 clarify 一樣嘢，大家其實唔係好明啊。我兩次提呢一個嘅貿易戰， 貿易戰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啦。但我哋而家主要講就係、是、香港嘅異象係乜嘢？有一班藍絲早幾日拉大隊， 知、我正想講你呢個問題，我就話咧，老實講，唔好話借呢啲嘢嚟玩民族主義啦。我點解我要 clarify 頭先我個 point 咧？ 嗯， 即係政治嘅分析還政治嘅分析，經濟嘅分析還經濟嘅分析，兩樣嘢要區分。边样嘢啱，边样嘢错？大家唔明白我嘅立足点喺边度？我嘅立足点咧，第一，对唔住，其实咧，我喺分析经济嘅时候咧，一个自由派嚟嘅。 嗯。 第二咧，其实我系从美国嘅立场去讲紧，我唔系从中国嘅立场讲。贸易战系冇一个人会赢。 诶、yeah, ，不过我觉得你又唔需要替美国佬担心嘅，因为佢哋美国 唔系好简单啦。我俾幅图你睇。我之前两日咧，我 send 咗俾 Anthony 嘅。 系。 系咪？诶，而家你准备好未啊？嗰幅图 唔系，你不如下一节翻嚟讲啦。不过我哋讲 你仲讲啊？ 即系唔系下一节翻嚟先至讲，即系讲呢个贸易战嘅问题，呢个好长嘅 topic。咁但系我觉得 又讲一次，讲谂住唔系快脆收尾。 即系嗰个异象咧，就系其实讲真啦，即系我想带一样嘢出嚟咧，就其实中央已经定咗调，就唔想喺民间上面处理贸易战呢件事，想所有将所有话语权咧集中晒喺中央嗰个层面上面，即系喺大陆唔准讲贸易战噶。啊、即係文昌話寫貿易戰咧，其實佢話即係都會俾人屏蔽㗎、啊、即係你唔係 我覺得反而咧、啊，你應該咁諗、 啊、 即係佢定呢個調咧，當然有佢嘅戰略同策略啦。 佢唔想辣慶特朗普，因為佢覺得呢條友傻嘅癲癲地，而且淨情緒話事。 但我想講翻嗰個 point 就係香港人嗰個反應， 嗯、 包括啲即係建制派啊，包括嗰啲五毛啊、 嗯， 包括嗰啲即係俾錢出嚟維穩嗰啲傻佬，係咪啊？喂，貿易戰，正如我唔係好中意美國佬，我都會用 iPhone 啦，係咪？因為佢好用啊嘛 ，efficient 啊嘛，佢夠 productivity 啊嘛，所以我會揀佢啊嘛。我從來唔會因為佢係華為，如果華為你係好過 iPhone 嘅話，我一定揀你華為，一樣啫。個道理就係咁啊，即係你都唔使講佢嘅成個戰略係點。喂，佢一定係控制到啲人嘅，就係、是、喂。而家我哋要統一中央嘅意志嚟打呢一場嘅貿易戰，我要團結歐盟對付呢條癲佬。佢、 嗯、 成個戰略一定係咁。 呢條傻佬啫， 就唔好搞過火，因為點解咧？民族主義咧係一個叫咩？雙刃劍係咪嗰個？ 係啊， 雙刃劍嚟嘅。喂，篤人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篤埋自己嘅屌，搞下搞下。所以佢嗰陣時候反日嗰陣時候嗰啲運動都係嘅，佢係先放。以為嚇嚇你日本仔，跟住發覺唔對路， 嗯、 要翻翻轉頭。佢成日都用呢樣嘢嘅。你諗下，九七定九六年嗰陣時候有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嗰本嘢， 結果嗰班作者全部去曬美國噶嘛？ 你係咪搞笑 嘅？我即係講一個傻佬啊！有個傻佬叫陸仲雄，就話咧，即係買鏡頭一定要買國產嘅，因為國產嘅好嘢嚟嘅。日本 你識我，我唔識講啊！呢個 唔係，即係嗱， 係咪咧？ 嗱，佢嗱，我係傻佬，但係我可能有啲醒目啦，係咪？屌你梗係你買國產，你唔會等於抵制美國，因為美國唔會出產呢啲咁樣嘅攝影器材㗎， 係日本仔嘅屌 白撚痴，係咪？ 我都識啊！ 即係你咁樣，你咁樣表忠，你係呃唔鳩到人嘅白痴，除非你話你唔買 iPhone 啦，嚇、啊！ 即係呢啲咁嘅人，即係你以為你咁樣可以表到忠咩？同仲有一個林鄭月娥，呢、這個係白鳩痴啊，又係，即係你又學埋嗰啲咧，即係又係啲八婆咁樣咧，又唔開名屌人咧。系咪？即系好似懒叻咁样样。哎呀，有啲人就搞贸易战啊，系咪？咁啊，然之后咧就损害呢一个国际秩序啊，乜乜又成啲国际秩序轮到你话事咩？ 系 你一个市长嚟嘅咋？ 唔系你教唔系？你唔发现一样嘢？其实就系自从梁振英开始， 佢妹仔嚟 嘅 咋？ 自从梁振英开始，系成个香港嘅上层都系紧跟中央路线，但系问题佢哋嘅嗰个触角系慢半拍噶嘛？共产党 一样嘢，加多你一个 point 嘅就系咧。佢哋係經常將呢啲肉麻當有趣嘅嘢咧，係不斷出嚟表忠。 係啊， 而阿爺都係好開心嘅喎。係， 唔係佢 好開心。嗱，以前我哋係唔會咁嘅，即係你話點樣唔中意曾蔭權都好，佢係唔會咁亂咁搞嘅。即係除非你執到埋去就六四啲問題逼佢表態，佢先會即係講一講，係嘛？即係唔講唔得啦，亦都要就住中央嘅調子嚟講啦。話曬你都係即係市長，我哋話齋。但而家呢班友咧，係主動飛撲出嚟玩啊！ 嗯， 做啲肉麻當有趣嘅嘢去擦阿爺鞋嘅。 你唔好以為咧，一國兩制真係有五十年，就係因為你林鄭月娥講呢句説話，辣著阿特朗普咧。 咁啊唔 好，佢隨時即係取消呢一個屌你香港政策法，屌你老尾，即係你而家你就冇啦，等於 係。唔係，但係如果我係美國佬嘅話咧，要玩嘅話咧， 玩鳩你咯， 先玩你香港。 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係靠香港咧，其實已經係走咗好多嘢嘅。 嗯。 以香港嘅公司嘅名義，註冊公司嘅名義，其實背後可能係你嘅資本，或者引咗好多嘅身。 你同北韓做生意好多，你而家都靠香港個名啦。 實際上係澳門嘅，北韓嘅話就 唔係香港有啊。之前有貨船就喺個即係喺度交收嗰啲油啊。 你其實你已經係透過香港走咗好多嘢㗎啦。 嗯， 嚇、啊、俾你喺度即係利用香港嘅政策法係即係叫咩？借殼上市咁係一個變身㗎啦，其實。所以如果我係特朗普，佢真係打針嘅話咧，即係當然我唔覺得佢係打針啦。 嗯， 先玩香港，先玩香港，最有效啊！我梗係清楚啦，大佬，我哋核佢哋幾多嗰啲咁嘅契弟嗰啲數啊，間時，我啲同事係咪啊？ 係好啦，咁啊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